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21号，星期三，农历6月22。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3和8。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河南郑州遭遇历史最强降雨，已经造成郑州市区12人死亡。 北京进入主汛期，今年夏季降雨量比常年增加1倍。 本市启动12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我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发布。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近日，河南成为全国强降雨中心。从本月17号以来，河南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全省大部出现暴雨、大暴雨。强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和中部地区，郑州、焦作、新乡等10个地区出现特大暴雨。 昨天，郑州的单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单小时降雨量超过市历史极值。降雨造成郑州市区严重内涝，市内交通中断，多处小区停水停电，同时引发洪灾。截止到目前，洪灾已经造成郑州市区12人死亡，当地已经转移避险大约10万人。 根据郑州气象局发布的消息，昨天下午4点到5点，郑州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01.9毫米。19号晚上8点到昨晚8点，郑州单日降雨量达到552.5毫米，小时降水、单日降水都已经突破自1951年郑州建站以来60年的历史记录。 那一小时200毫米的降雨量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我国陆地小时降雨量的极值。从常年平均数据来看，北京全年降雨量500多毫米，郑州整个7月的降雨量才146.2毫米。那郑州昨天一小时下了超过当地常年1个月的雨，也相当于下了北京常年近半年的雨。 另外，从17号晚上到8点到昨晚的8点，郑州3天的过程降雨量达到了617.1毫米。据了解，郑州常年平均全年降雨量为640.8毫米，相当于这3天下了以往1年的雨量。 降雨还造成了黄河流域、海河流域中小河流水库水位迅速上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河流发生超警及超历史洪水。国家防总决定从今天凌晨3点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到2级。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河南成为全国强降雨中心，并且长时间持续呢？气象分析师张娟分析，受到低涡影响，同时有低空偏东水汽源源不断补充，在太行山一带地形抬升之下，造成了河南如此强的降水。这波低涡降雨的强度堪比台风。 受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北京西站已经有几十趟列车停运，已经购买相关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详情可以查询12306网站。 郑州机场官方微博昨晚发布消息，从昨晚8点到今天中午12点，郑州机场不接收进港航班。记者从首都机场 APP 航班情况来看，今天北京到郑州的部分航班已经被取消。 另外，面对暴雨产生的巨大影响，同程旅行、去哪儿网、途牛网等平台也纷纷推出涉及河南的旅游产品免费退改、退订等服务。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降雨。北京昨天正式进入主汛期，从常年来看，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主汛期是北京全年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预计将会降下汛期5到7成的降水。 从历史资料分析，北京主汛期的平均降雨量是125.9毫米，但是降雨往往呈现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2012年7·21特大自然灾害和2016年7·20特大暴雨都出现在主汛期。 今年汛期以来，到昨天上午8点，全市累计降雨量 372.7毫米，相当于去年的2.6倍，相当于常年同期的2倍。另据北京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发布的预报，北京今后3天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继续来关注本市经济。北京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单日前公布，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3.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市发改委昨天进行了详细解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经济增速13.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4.8%。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林恩全表示， 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速，但是呢，它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份、一个特殊的条件下的增长，里头有疫苗产业的巨大的拉动。国药北辰研、科兴中维两支疫苗累计产值突破1200亿元，带动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9倍。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跟北京市这些年来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注重疫苗、高附加值、高端制造的细分行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第二个呢，我们的信息服务业增速这几年来一直在高位增长，一季度增长44%。二季度上半年继续保持了38.9%的高位增长，两个因素呢支撑了上半年的13.4%的增长。 同时，北京消费复苏势头进一步巩固，龙湖丽泽天街、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等相继亮相，网上消费两年平均增长25.2%，高于全国10.2个百分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新突破，底层技术成果竞相涌现。下半年，北京还将在科学精准、有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首都安全稳定的前提下，持续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政策储备，以确定性措施有效应对不确定性因素。 继续来关注本市新冠疫苗接种的情况。按照国家整体部署，本市昨天启动12岁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在京年满12周岁人群，包含在校学生以及非在校适龄人群。使用的是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按照计划，本市昨天启动高中阶段15岁到17岁人群接种，八月初启动初中阶段12岁到14岁人群接种。据了解，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3岁以上。本市下一步将结合疫情形势等情况，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开展相应人群的接种工作。 国内方面的消息，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昨天公布，这一决定提出了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 决定还提出，我国将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到3岁幼儿。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疫情。昨天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当中，有检测结果呈阳性，主要涉及地服、保洁等岗位人员。南京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机场相关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并且重新采样检测。 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已出结果中检测阳性9份，其他样品正在检测中。从首都机场、大兴机场 APP 航班查询来看，今天北京到南京的部分航班已经被取消，请旅客及时联系各航空公司确认航班动态。 奥运速递。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4位东京奥运会注册记者齐良博、李维、林苑、刘金泽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青岛。今天这4位记者将从青岛乘坐飞机抵达日本东京，开启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之旅。 中国女足将于今天下午在世本宫城体育场迎战巴西女足，这是中国女足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第一场比赛，同时也是中国代表团参加的本届奥运会第一场比赛。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在7月23号晚上进行，但女足比赛今天就将展开争夺。受到疫情的影响，东京在奥运会开幕前2周再次进入紧急状态，这就意味着在东京地区进行的所有奥运会比赛都将是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但今天在宫城体育场进行的中国女足和巴西女足的奥运会女足比赛将会是这届奥运会里不多见的允许观众入场的比赛。中国女足的锋线队员王珊珊也格外珍惜和期待比赛当中能有来自球迷的现场呐喊。 在这种场地上有观众的话，对我们来说就会更加的激励我们，更加的让我们兴奋。 虽然仍然允许部分观众入场，但是这场比赛仍然受到防疫规定的影响，按照以往惯例的赛前采场训练取消，只能由赛前在这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主教练贾秀全简单观察一下赛场的环境。带着这支只有4人有过参加奥运经验的年轻队伍来迎战巴西女足，一支在出发前3个月才刚刚决定带上35岁的世界足球小姐马塔的女足劲旅，贾秀全对于他的队员们最大的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国际大赛第一场比赛很难踢，和他的教学比赛呀和国际友谊赛呀还是有区别的。我就希望我们新一代中国女足能够打出自信，打出自己的特点，在比赛当中呢，快点早入切入点，能够快点进入状态。 日本东京的疫情还在持续，东京奥组委昨天通报了奥运会相关人员的新冠病毒检测最新结果，报告显示又有9人感染病毒，其中包括了在奥运村内居住的参赛运动员1名。至此7月1号之后与东京奥运会相关联的被检测出病毒阳性的各类人员数量已经上升到了65人，其中奥运村内感染病毒的选手数量达到3人。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昨天表示，在新冠疫情等困难时期，人们需要团结一致。国际奥委会已经将“更团结”一词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中，这意味着奥林匹克格言由此变更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2021年积分落户人员户口开办，落户后需要及时办理档案调经手续。 北京青年报聚焦，市教委考虑实施教师弹性上下班。 新京报反映，北京计划为80岁以上独居困难老人安装应急呼叫装置。 中国新闻网关注，中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下线。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和主播在线节目延后播出。 将于今天早上7点10分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市卫健委发文整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非医疗机构不得发布医疗广告。 今天早上7点40分播出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世卫组织官员表示，如果幸运，明年渴望控制住新冠疫情。 剑桥英语百科分级阅读是中国和平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打造的重磅产品，分为3级94册，涵盖自然现象、野生动物科学实验、人体机能等话题，适合小学中高年级到高中的学生阅读。那么英语阅读为什么要倡导分级阅读？如何进行分级阅读呢？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点25分到11点，编辑部的故事将和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 现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2天时间，那么当前有关赛会防疫等重要工作的实际进展如何？本届奥运会将以怎样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呢？今天中午12点20分，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 1997年，山东郭刚堂2岁半的幼子被拐，从此他骑着摩托车踏上万里寻子路。后来他的经历被拍成了电影《失孤》。近日，《失孤》中被拐儿童的原型郭震已经找到，但是如今已经26岁的他，却希望继续和所谓的养父母一起生活。

王先生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此前古城街道办事处曾在城东街的路口安装了一根限高杆，限制大货车进入居民区。但自从两个月前限高杆被撞断后，就再没有安装了。 撞过不止一回了，因为只要有一个车撞了，他装至少要好几天，另外车马上就知道这可以走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城通街两侧还有限高杆被撞后的残余部分。王先生说，他多次向街道办反映问题，但近期得到的回复是不能再安装限高杆了，这让他十分不解。随后记者联系了属地古城街道办事处了解原因，综合执法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他是撞断在没有修复的这个期间，然后区城管委是已经给咱们这儿下发了市里交通部门的一个文件，说这种位置的市政的路段不让安这个限高杆的。 那您知道是什么文件吗？我们在网上能查到吗？ 这个不太清楚。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询问，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说， 您说的情况是有的，就是国家出了一个政策，然后那个限高杆就限制安放了，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道路限高限宽设施这么一个文件。 记者随后在交通运输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今年6月9号，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坚决整治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份文件，城通街不符合设置大货车限高杆的要求。对此，王先生也提出，这条路应该限制大货车通行，即使不能安装限高杆，也应该安装摄像头等监控设施，防止大货车扰民。 明明有两条路你不走，非要走这个居民这条路，你要是一个月你装不上摄像头你能理解，说俩月也能理解，半年能理解，三年了就这条路，你不考虑这个万一有什么意外你怎么追溯吗？ 如果要安装交通设施，就得先了解道路的产权归属。随后记者联系了石景山区交通支队，工作人员表示， 古榕路跟古汇路它现在属于市政道路，但是城通街它现在不属于市政道路啊，还没有交付，还是产权单位里边负责，因为它那个路还没修完，边上那个房还没拆完。 不过交通支队的工作人员同时表示，王先生反映的这两条道路并不属于禁止大货车通行的区域，安装摄像头也无法阻止车辆通行，他建议找环保部门处理。 石景山区这个山庄进货示意图里您反映的这个城通街古榕路古汇路这都不进货， 那就这条路它是可以过的是吧？ 对，因为它这个不在进货区域里，所以说大车在里边走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处罚的，像大车扰民这种问题只能说是反映给环保部门，让他们去对大车是否达到扰民这个分贝数进行一个检测，然后他们这边会相应的进行处罚。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环保监督客服电话12369，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了环保部门。 古汇路以这个城通街是吗？ 对 啊，这两处夜间长期有那种大型车辆经过，然后大货车行驶的时候的那种噪音扰民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这边会经反这个事情的，后期由职能部门来做出处理的，然后会给一个答复的。 一般会多久呀？ 一般来说职能部门给予本人申请的回复时限为1至7日的。 安静的环境是最基本的居住要求，期待噪音扰民的问题能够尽快解决。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北京幼升小招生工作中，影响部分学校录取顺序的是孩子的顺位，其中第一顺位是指房产的房主、户主均为孩子父母的经济适龄儿童，而房主、户主为祖父母的一般为第三顺位。市民赵先生就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孩子的户口在孩子祖父的房产上，属于丰台区赵登禹学校的第三顺位。往年第三顺位的孩子能顺利进入这所小学，可今年学校却因为学位已满拒绝孩子入学。赵先生希望学校能将招生名额的分配情况做出更加明确的说明。 这个赵登禹学校现在一年级招生，我们这好多在这个学校附近住户这个北京市户口的孩子就是没有名额，我们要求他们老师给解释，就是说这名额为什么满了，我们得要求找到一些证据，对吧？ 同样为学生家长的李女士也表示，家长们可以理解因学生数量太多而导致部分孩子不能按照第一志愿入学的情况，但希望学校能将相关招生情况进行公示说明。 他又不透明，不跟你说到底是招多少人，实际招多少人，什么都不说。报名咱们都是电子化的，你告诉我这时间点，你看即使在这报名一下，你看多少人，如果是电子化的东西，大概其都应该能统计出来。